你好，我是雨木。性爱成瘾的男人，性爱 sex， 性爱成瘾的男人，原文片名叫 Shame， 2011年的电影，距离现在有一小段时间。性爱成瘾的男人，性爱成瘾的男人，这个片名是比较引人遐想的啊。它原名就比较单纯，就是 shame， 是一种羞耻的意思。这部片的这当时是感触特别深。来说一下，它是一部关于私人生活的剧情片，私人生活 private life。没有说讲英文就会比较。这只是因为我在想的时候就看到的，并不是很喜欢讲英文，英文不好。私人生活的剧情片啊，描述一名男子身在纽约，他有一份正经的工作，雅致的公寓，过着有品味的单身贵族的日子啊。也因此啊，他一种出众脱俗的一个气息啊，在社交场合就散发一股性的魅力，吸引异性啊，他也因此有自信，乐在其中。直到他的妹妹，他的亲妹妹，突然来找他，来纽约找他，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他也渐渐发现，在自己这个生活，他自己的生活里面，有隐藏一些内心深处的秘密。Shame 这部片就是性爱成瘾的男人啊，他的这个登场人物啊，有好几位漂亮的女孩子，这不是主角，也不完全是配角，就是有亮相的女演员。不好意思，我在喝可乐，讲会打嗝。这登场有好几位漂亮的女孩子，是以各种不同的美丽现身呢。然而这是一个男性人物为主轴的故事，所有的女性人物包括男主角的妹妹都在故事里面是配角，要去衬托这个，这是一个男性人物为主的一个故事。这几段这个精彩的对手戏都是为了支撑男主角在故事里面他是怎么样的，所以呢，男主角表现就非常重要了，非常重要，就是那种独撑大局的那种，独挑大梁，好像觉得这个快垮了哈，独挑大梁的一部片。而事实上，这个男主角就是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应该。这十几年来应该非常熟悉的 Michael Fassbender， 这是他领衔主演，他把人物这个男主角的痛苦迷惘传承的诠释，也因此在当年2011年的第68届的威尼斯影展，因为这部片他拿到最佳男主角的肯定。换句话说，这 Michael Fassbender 是拿过电影大奖的，不是一直拍漫画人物啊 ，Magneto 是没有，他是很有这个可以商业，也可以艺术，可以文艺，也可以懂，这是一个相当全方位的这个有爱尔兰血统的优秀演员。而性爱是这部电影的重要看点，但是呢，它不是成人电影，它是限制级，但这不是成人片啊，更不是 porn， 不是啊，但是它只是性爱在这里出现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引人注意，形式上的，也是重点是要去说他内心的痛苦，而故事最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里啊，他内心深处的秘密。有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情感的模样它是令自己感到害怕甚至不敢面对的这种情感的话，那是一种煎熬的感觉，这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描述的非常好。 也有一些感触啊，这一定要把它写下来，一定要把它写下来。第一个，这个感触的来自于一个字叫做瘾啊，瘾是什么东西？瘾就是那个人家说怎么讲？瘾就是瘾嘛。啊，这举一个坏习惯，然后就抽烟，抽烟有烟瘾，喜欢吃某种东西，喝某种饮料，上瘾了哈、哦，特别需要它，所以瘾在这部片，是非常重要的细节，啊，我们所在的世界是怎么看待上瘾的？这个瘾是怎么看待的呢？首先先说一下，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哦？那这只是有必要去进一步了解的。医学上定义的，什么叫做瘾？它是一种重复、反复的、重复的、强迫的行为，并且在已经知道潜在的负面影响，依然继续让它发生。这个每一个字，这个定义跟法条一样的，是很有意思的啊。重复、强迫，并且已经知道潜在负面影响，依然继续发生。而这一个抽烟的人，知不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知道。那为什么要继续说上瘾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会对健康造成威胁，可能来自于身体某处的功能失调，而特别依赖它，而没有办法自主。一个人产生上瘾的状态，上瘾的状态持续的发生，使得身体的某处功能失调，而像一个某种恶性循环，你知道？那就不良循环，特别需要重视。那这个是医学上的瘾的定义，这听到这边已经快要睡着了。那我自己讲也快要睡着，我不敢相信这自己写的东西啊。男主角的瘾是什么呢？我想从比较生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故事，看待男主角的瘾。他复杂的私生活，可以就像片名中文片名翻译的一样的，是性爱成瘾。不过我想想的。电影原名是羞耻啊，是 shame， 每个人都有他的隐私嘛，那这种隐藏在内心的秘密、或许也是一种隐啊，这个隐跟那个隐不一样，隐私、在心中也是成为一种隐，单单这个性成瘾啊，就要说到羞耻的程度，会不会是太严苛了，而这些东西关起门来做的也没有什么好羞羞脸的嘛，因为不是摊在大马路上。但这为什么会让人这么，这个故事会让人这么觉得，他一定不止这么单纯，那不是说性爱成瘾而已，他应该是有他的秘密原因、啊。男主角过着性爱成瘾的生活，他像是一种后来，就是说他已经开始在过这样的生活，那他是怎么样会变这样的生活呢？如果看的时候还蛮入戏的，他就会吸引我们想要去了解他之前是不是有遇过什么事情。之前有人说这个人谈感情不太认真，是不是之前有受过什么刺激，他就是这种味道齁、哦。而且呢，依照电影故事的铺陈，男主角似乎自己也不是很确定，而他就已经开始在过这个性爱成瘾的生活了。换句话说，他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内心呢，以至于他现在性爱成瘾，这是让我非常好奇的。有时候我们尝试想要了解什么东西，除了表面之外，稍微挖深一点点，说不定也可以挖到一些接近事实的可能性，接近事实的可能性。看着看着，原来哦，男主角内心是真的是有秘密的。他后来过着性爱成瘾的生活，这就有点解铃还须 系鳞人的味道到底当时是怎么了呢？当他确定自己的秘密，或是说他这个痛苦的来源都是因为迷恋自己的妹妹，是所谓的爱上不能爱的人，也难怪男主角持续过着性成瘾的生活。那就是痛苦嘛，一种痛苦找出口。性的题材有、哦、这讲也是有一点点枯燥了啊，但是这是真的，就是性方面的题材，它的潜在意思是包含着统治跟被统治，统治还有被统治，官能刺激的意涵。这个男主角走上这条单行道，走向压抑麻醉自己真实的情感，也走向填补内心和生活的空虚。从男主角和他妹妹之间的对话，不接妹妹的电话，对妹妹说话的时候都觉得就是流露出一种烦躁的、就是、不耐烦的这种，有好几段戏都是在铺陈这样的情境呢、啊。他像是要去面对，又面对这个面对的很痛苦，想要逃避又逃不了，因为就是都已经在纽约生活了，妹妹突然又来找他，的确这样下去真的是。也不是说真的啦，如果我是他，我想我可能也会放纵自己，就是真好，太痛苦了，放纵自己吧。啊，倒也没有关系，男主角未必一辈子都放纵嘛。那打趣的说，电影也没有要把他一辈子演给我们看嘛，就是演他其中一段岁月、啊。不要想这么远啊，男主角有没有这样的遭遇啊？他就是。有，他就说男主角有这样的遭遇，他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可以体会的。而整个电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男主角生活就像陷入了迷魂阵里面一样啊。而电影的结局在我们眼前，就像他所呈现的，很替男主角想要很难替他找到什么解药，什么出口啦。但是好的电影不是演完就散了也就算了，没有，它是可以让我们获得某些感触，触类旁通啊。那联想什么感触呢？联想真实生活，现实生活。他有讲到这部片有讲到人生经验，虽然讲有点抽象，也被讲的有点被说到腻，说到烂了啊。可是他反复出现在我们会看到的电影里面，那就有他的意思在，那就是人呢、啊，最怕没有事情可以做，最怕的是没有事情可以做，这会引发某些痛苦啊。我们活在人群之中啊，那路人甲乙丙丁，路人来。借他来观察一下哈，好跟好朋友倾吐一下，心事，吐吐苦水，有的很会想，就是顾虑这个，顾虑那个，那发现呢，怎么做都不对，变成不知道该做什么，而又有没有方向，也不想去思考，就不要想那么多啊，就那样嘛。而且也不在乎什么方向思考的，就变成不知道该做什么。无论是哪一种啊，它都是上一段提到的什么，就是这前面提到的没有事情可以做啊。人活着没有事情可以做是蛮危险的，我觉得是蛮危险的。但是有的朋友也会常说嘛，要不要去找点事情来做啊，不然的话就会无聊的。听到人家说找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咯，养活家人啊，找个人来爱啊，找点事情来做啊。那我不做怎么样？我不做会怎么样呢？不做的话，人就会感到无聊心烦，接着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就很难说了。也许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少会有一些私密的不良嗜好，甚至像 影啊，男主角的影的那都是有的、啊。与其乱断好坏之前，不如找点事情让自己忙起来吧。这也是世人的，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我突然又想到一些事情，但我觉得这样好像要再讲一倍的时间，然后就把它写在其他地方好了。那电影的跟感触呢，就介绍到这里。好，那也说明一下，我的网站叫做雨木散文故事，性爱成瘾的男人这部片也有写在这里面。基本上我就是看着网页在把这些写下来的东西录音起来。那很感谢你可以把它听到这里。当然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也可以在我的网站浏览。它叫雨木散文故事。谢谢。